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个很多观众都特别关心义军的这个身体，对吧？你说这个怀个孕吧，还咳嗽上了，是吧？ 哎呦，我确实不能吃药嘛，现在因为是哺乳期不能吃药。 哎呦，真是伟大的母亲，就哦，吃咳嗽药会影响。 有的药可以，但重药就不行。但我这又重药又不能，又不能用重药的话就不能根治。我怀孕期间咳了两个月啊，就干咳，就不能吃药。 没有，你有一个方法，因为大概你想，假如我吃药的话，要吃4天的药。那你先把4天的奶挤出来，冰起来。哎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以前我太太都讲， 你就是喝这个长大的， 我就帮他忙就挤啊，没，基本上我跟农民一样，哎，时间到挤奶。 牧民，你这个 是牧民，就挤了4天的份的奶，然后冰起来。哎，哦，美国都这样，要冰起来啊，到时候解冻了。 不是，你是要倒掉才行，我就是可，哎，不讲这个细节了，好吗？ 不是，你喝过人奶吗？ 我 不是，除了你妈的人奶，你喝过吗？ 好 像 我印象中没有，不小心好像喝多过， 所以我就 故意喝没有。 你说我的朋友圈里，我就发现有些人也真是够狂放的，老大不小都我这岁数的，也男的。前一阵儿，有个我们这个朋友圈里有个女的，就生了个孩子，说然后就说。说喂奶的事儿哈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那女的也是个大方的哈，说你想尝尝吗？我说可以啊，说你等会儿。 真的？ 对，拿出来，他真喝呀，挺甜的，再来点。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杂志总编，然后他那个挤完奶的放在他们公司啊，就办公室。那个就是那个冰箱里面，结果有同事不知道拿来兑咖啡，后来他就给上面写上这是于总的奶。 哎呀，说的我都口渴了。小君君 不好意思， 小君君那个 说的你都口渴了是吧？ 我的杯子在这里， 说的我都兴奋了，来接点。哎，这个咱们可以生产君君奶，然后代替这几个罐 对对对是吧？ 咱自个儿给自个儿打广告对吧？ 对对。 现场哎，雇仨奶妈。三人行，奶奶三人行啊， 三人奶奶行也行，照顾了。 好，这别瞎逗了，我们还是就是你看多关心下一代啊，就是止咳药，哎，止咳药里含有什么成分？哎，止咳的啊，西医啊，其实只是减症状，他不给你开消炎药，所以止咳的里边，好像是。我觉得有这个麻黄， 有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鸦片一样的东西，有的。我昨天在香港的超市，我就不提牌子了，我就买了一罐，我想我试试看。然后我上网一查，居然说那个还是一个是外国产的，说你整瓶喝掉你就死掉了，说因为它量特别大， 可能是嗨掉了。 哎， 现在香港很多这个中学生啊，就是买这个咳嗽药水，一买一箱， 对对对， 他那个就是等于是一种服用精神药品了， 禁掉了嘛， 对嘛，所以。你说你要是这个时候，哎，要不母亲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是为了治这咳嗽，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就嗨了，快乐宝宝， 不是，可能睡得更沉了。 对对， 太可怕了。但是这样的心情我们可以说说一个话题，我觉得我们这个祖国呀，因为这个幅员辽阔是吧，社会情况复杂，以至于你知道，我作为多年的新闻人，我就发现呢，祖国的事儿是永远不会解决的。你比如说有一个话题，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么关心社会的是吗，装的这么像的，按说不应该错过，但是呢一直没机会说。但是我现在发现，只要我想聊什么，我就比如说我说我最近想聊环保了，给我找个新闻去，对吧，这编辑咔咔拿10个给你选择，一年之后你还想聊雾霾啊，给我找个新闻去，啪一个10个选择，就是因为这问题从来就没解决过，永远你可以找到。我今天想聊 新闻人的知性还是知不性呢？ 知性啊，你比如说从去年我就想谈谈堵跑道这个问题，今年总算我最近突然又想谈了，我就问问我们的这个资料搜集 解决了没， 我说最近有什么这个新闻吗，还多得很，夸一下，果然咱们可以看看北京丰台一个幼儿园孩子流鼻血，家长反映你那个堵跑道，你那个塑胶跑道是不是有问题。与此同时这几天的都是新闻呢，这个什么呀，还有一个哪儿流鼻血的，这个是这个一个小学也是孩子流鼻血去检查身体，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这个图片。你看北京的啊，实验二小白云路分校，这个家长就是除毒操场救救孩子，然后你再看下边，这是家长就已经聚集在一起了是吧， 都成群体事件了，说是我们的孩子都给这跑道堵成什么样了，然后你再看就是这种塑胶跑道，幼儿园的啊，这是幼儿园的啊，就怀疑有问题的，因为都有味儿，你看这家长领着孩子排着队去检查身体，有这个流鼻血呀、头晕呐、咳嗽啊，哎，一军就这么。 我觉得症状跟我有点像。 你看啊，头晕、咳嗽，然后这个夜里咳嗽更重，眼芝麻糊啊，这个很多这种症状，皮肤敏感。你再看下边， 啊， 这身上长疙瘩， 这个 皮肤敏感，我们看还有没有？哎，你看，所以我说你永远可以找得到。2014年以来，各地爆发问题跑道事件，学校不完全统计。哎，神州大地啊，堵跑道啊，到处无处不在。你看，又现堵跑道，北京一小学多名学生同天流鼻血，成都小学现堵跑道，学生出现流鼻血，沈阳一小学多名学生现不适症状，疑似塑胶操场惹祸。哎呦，我觉得 没有，我觉得刚看的那个新闻还缺了嘛。缺了什么最重要的一片是什么，就是你不是有一张图吗，地图吗，2014年之后发生的堵跑道的学校哈，问题是隔了两年了、啊、现在那些学校怎么样，这样要跟进那个新闻才真的是重要的。可能你说2014年发生那些堵跑道事件的学校到今天一样啊。 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最早爆出来啊，是2004年。 对， 我看到了资料，就是2004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新华社就发了一篇文章，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塑胶跑道是没有就非常严格的检验标准，可能会有问题。都几年了，12年了。然后还有一个，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么多呢？后来是因为什么呢？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全国义务教育什么均衡线的一个什么。评比标准，就是所有的学校要评这样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里面呢有一个跑道有这个操场是个硬标准，硬性规定你必须要有，所以大家都去搞这个跑道哦，然后所以也就来了问题嘛。 而且还有的，你说过了12年，现在争论的是什么呢？关于这个堵跑道应该达到的这个卫生质量吧，是吧，检测标准吧，有俩国家标准，但是呢这俩标准现在还没有变成强制性的标准。 而且它这个标准是只是那个实验室环境，它不是包括你在室外，他们很多人去检嘛，他就说我们拿到的这个标准只是检验它在实验室在室内怎么挥发，但你在外面的时候日吹雨淋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我们是没法检验，不知道该拿什么标准去检验。 这个它这种东西叫一种叫聚什么酯啊， 嗯， 就单纯这种本身这个跑道塑胶跑道的这个东西啊，它据说并没有毒，但是毒呢是你安装塑胶跑道的时候上面放一些那个塑胶的溶剂， 对，有溶剂胶水那些 苯族的这个很多东西，甚至有些说都有可能会招致白血病啊，这个里边的 绝育还有 就男孩子 塑化剂嘛，就说如果是男孩子长期接触可能会不育， 我看 这下一代下下一代都没了。 我看见一专家说的才逗呢，他说这个塑胶跑道啊，如果说呢你趴在那儿鼻子贴着能闻到一些轻微的味道，这个呢还可能还没什么事儿，然后呢如果你站着还能闻到这个味道呢，那是不正常。 嗯， 那如果说你在校园里都闻到这个味道，那是肯定有问题。 不用检， 我说咱们这老中医望闻问切。 废话，没有，这就是重点嘛。假如从2004年出现种种的情况跟讨论的，里面就牵涉到没有标准吗？你说有两个标准，那要不要强制执行？哎，这么多年，难道不能去把它订立一个法规出来了吗？就像让事情不断这样发生，而现在这样出了状况之后怎么办？有没有去调查？我举例子，香港迁水问题哈，香港前一阵子发现很多地方那个水管嘛、不好，发现那水都有铅啊，小孩啊什么喝了会有问题，刚出来也是吵成一团啊，甚至有一些议员啊很没良心，可能他随便讲了，就说哎，真的是小孩有问题，因为喝了那个水吗？ 会不会小孩吃了太多的皮蛋、皮蛋里面有铅嘛等等。可是后来马上就成立专家团去做调查，现在报告出来了，好像多少页，800多页还是600多页的报告。然后呢，有报告都算了，还要经过法院的去审啊，根据那个报告，可能再去开那个听证会等等哈。我觉得年后再来修法。那假如毒跑到这个情况，那我就好奇啊，从2004年新闻出来到今天12年啊。假如像我们有多少的小孩变成娘娘腔了，不变成那生不了小孩，所以我多聪明啊， 还没来得及检查绝育的问题， 对， 是吧？ 我多聪明， 现在要求人家生2个了已经。 我从小就不喜欢跑步了。老师叫我去跑步我都不跑，我就遇见了问题。 哎，你不要以为你躲得过、人家说现在什么那个修改液，作业本上的这个塑料封皮，什么桌子椅子，这些里面可能都有啊。你不要以为你不跑步就躲得过。 哎呦， 对啊，都是塑料的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就那个，就像那个文涛说的，这些问题如果是能够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途径能够解决，我们现在做新闻就没有那么多资料可以谈了。你不觉得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说一个方面你觉得所有的事情其实政府都管着，从你生几个小孩到你什么你新婚之夜要抄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就所有的事情他都有人管。哎，但真正出了一件事情呢，他各个环节的人又不管。比如说他这个事情，哎呀，那个学校说我们也管不了，我们不能去检查，对吧？教育厅说这个是学校叫什么自筹自建项目，我也不懂啊，就是他们自己找人来包工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建筑商说我承包出去了，我又不能自己去查，人家拿了一个假样本过来，我也没办法说他对不对。那个环保部门说我们也没办法查啊，因为这个没有特别严格的这个标准。那推来推去，你又发现这一出事情没有任何人管， 甚至这个还有的学校的说让我们装这个塑胶跑道， 嗯， 但是都是教委告诉我们找哪个厂家 哦， 给我们推荐，我们装，那么他们是怎么个关系，我们也弄不清楚。你说，哎，我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了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当年中国古代人不是有句话叫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嘛？就说这国家两件大事儿，就是祭祀和这个战争。是吧？哎，后来有人说这个春晚为什么办得不轻松了？因为后来也承担了这个每年春之祭的这么一个功能，祭祀。但我的问题是祭谁呢？为谁祭呢？是吧？但是不是说这个？我现在觉得我在美国，上次去啊，有一个司机跟我讲了一些事儿，让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，就是还有一句话叫“国之大事啊，在下一代”。我现在发现，就是说他给我讲的美国的一些事情，让我觉得这个国家呀，就把跟孩子有关的事情，真的是放在头等大事，绝对原则，没有商量。比如说，校车是这个国家最结实的车，坦克甚至都撞不坏。他要达到这个标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这个独跑道，像你说的什么2004年，哎，我有时候觉得啊。一方面咱们是个一夜情的民族，对什么事儿你发现没有，就是出去深情啊，不行了。哎，我问你几个，什么东方之星，你记得那个长江上那个轮船吗？ 对 东方之星这个轮船最后处理结果怎么样了你知道吗？天津港这个大爆炸最后处理了谁了？也许有报道，但是你看没那么大人关心了， 对吧？好，多少个这个事情在当时，包括现在这个雷洋这个事情，是吧？也得是一些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问的，对吧？这很快你要拖过去了，就也许还在处理，但是没有人再聊他了。 能不能聊又是另外一回事哈。我跟一些内地的媒体朋友，我也是提出这个，哎，怎么后来没有事了，没有下文呢？他们还说你香港人不懂，报告都出来了，都已经有调查报告了。我说，可是我们能看得到吗？那怎么可以给你们看呢？但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哈，就是说你出来，他还是有按照所谓的程序去调查，有报告出来，可是不那么容易去谈嘛。所以你很难怪说，哎，因为大家好像一窝蜂关心之后不关心了，不是没有途径给一般人去关心哈，都找不到看不到嘛，那可能还是会有做一些事情，那做的够不够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当然另外说到底了，那种种种的天灾也好，什么人祸也好，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些底线是不会做的， 我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最近特别关心打 Botox 啊，整形的问题嘛。啊、OK 哈， 年纪 打 玻尿酸啊 那些的问题嘛。 你呀、啊， 年纪到嘛，要关心而已，关心。 我是觉得你脸怎么有点偏？ 对， 这边怎么大了？哦、这边 怪不得今天不肯跟我换座是吧？哦， 没有，今天是 哦， 这个需要澄清的，哦、这个需要澄清的、哦，这个就是说我要准备去观察的理由。嗯、这个是因为我牙齿拔掉嘛，牙齿哈、啊。 我还没这么解释， 我是怕疼，一直没有啊。然后呢，最近香港发生新闻嘛，几个香港女士跑去内地哈、啊、去打吊针啊，中 了毒。干嘛跑去内地打？ 哦，可能便宜吧。 OK， 我就方便便宜啊，中了毒，然后蛮严重的。然后呢，香港有电视台去内地啊，很容易啊，就一出火车站，一出地铁站，然后就被人家可以带去那些美容院。最好玩是说他们要偷拍嘛。是说告诉你，哎，我这个你们内地叫什么 ？Botox 叫做玻尿酸、嗯， 玻尿酸， 玻尿酸哈，反正种种的打进去的。他告诉很清楚告诉你，这是高仿的、啊，高仿的便宜啊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。然后问你，哎，里面是什么成分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就便宜嘛哈。然后真的是5000块可能打一针，这个是500块，那你自己选择。那重点在于说，你看到整个产业哈、啊，没有人，守住最后一个底线。不管你多便宜，有些东西你打进去是不能有高仿这个概念，对吧？你手表可以高仿，但包包可以高仿，你顶多便宜啊，便宜比较不好看嘛。你可是打进去的健康的东西不能高仿，但可是大家没有关系啊，我就这样做嘛哈，只要便宜就好。 你知道这个塑胶跑道？我后来看了一些报道啊，也有这个问题。 嗯， 哎，我你说怎么咱们中国的很多人他就永远闹不清，就说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呢？哎、 是， 就是哎，同样的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每平米这个塑胶跑道达标的， 对， 应该是几级？ 150，后来说降到了是120还是多少？ 对呀、 啊，便宜一些。 这个你比如说本来是400块钱一平米，啊、有人就是说我这个厂家我给你100块钱一平米，于是他只能压缩成本呢。 对， 他这个东西就有毒了吗？ 而且就是原来一些相对它比较优质的、没有毒的，被你就给挤出了这个市场了。 太对了，就是。我就在塑胶跑道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发现了，就是劣币吹驱逐良币啊，对吗？为什么我们节目日益这个边缘化了，对吗？那些不认真做节目的东西们，他们把我们就赶到哪里去？ 还好你的节目是免费收看的，没有价格竞争的问题。 哎， 哪有，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来都是良币，把人家驱逐了，我们最强 的。不是，这是真的。我现在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又要翻回头来讲这个蔡元培先生讲，就说你一个民族啊，其实你要提升你的品位，你不讲究。你就会让劣币驱逐良币，比如说我宁愿不买，我不会买那个特烂的东西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人神经质，我非常挑剔。你啊，你哪怕是个马桶盖，我跟你说，你一毫微米的误差，我咱就讲究人。但是我又发现，他很多人他不在乎这个，不在乎，你知道吗？同样两个工匠，我认认真真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做一个东西，和他很随便的仿一个。您这买家都能接受的话，这认真干活的人就被驱逐了。 一定会有了，因为有句话说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哈。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便宜的东西再怎么烂，还是会有人要。我的重点在于说有个底线，你知道有些东西你不能用便宜这个角度去判断的。就等于是说那些跑道啊，不管从什么什么业500降到100，你作为学校的部门，你知道那个东西，坦白讲你都知道嘛，不仅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较丑，你难道我自己闻不到了吗？可是它没有这条底线。 问题是在这里，它讲究呢是对自己讲究，你自己用啥你都讲究。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小孩不在那儿，但问题是当你看到这个地图啊，这么多学校的时候，你的孩子或者你认识的某个孩子能幸免吗？ 哎，而且我现在觉得啊，有个词儿是不是应该叫官僚主义啊？ 嗯， 就是过去卡夫卡呀，包括前苏联都在谈这个问题啊。我不知道，也许一个政府办事儿，它需要一定的程序， 可是要照我感觉说，当年这个形意拳里有一句口诀啊，叫做御敌好似火烧身呢、啊、就我认为有些个问题啊，那是你政府应该排在一切之前的，对吗？孩子都要给毒死了，你还开什么会啊？你这一切会都得停下来。我估计要是，我不知道了，你要比如说一个把孩子放在头等地位的一个城市，这个市长如果是真怀疑有这么多的学校幼儿园毒跑道，哎，会毒孩子啊，得了白血病，这孩子永生永世啊，这那你还这就像萨特说的，孩子都快饿死了，文学有什么用？ 叫胡适说嘛，胡适说当时是父权社会啊，所以胡适这样说，他说看一个文明怎么样，就看他怎么对待女人跟孩子嘛，因为当时女人比较弱，现在把这要排除哈、啊，一个文明的程度怎么样，要看他怎么样对待小孩嘛。 对呀、啊、 可是你知道我们上一次不是有讲过这个常州的毒，就是那个外院下面有毒土地， 对对对对， 后来没过多久嘛，也是在江苏一个叫海什么县又出现，也是一个毒土地，一波一波太多了，大家就变得麻木了，就是其实应该说是鲁迅说的国人的麻木，就是因为这个时候， 对，就是我现在就有时候觉得，就是你就忙着推卸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这塑胶跑道是谁定的？到底检查结果怎么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如果是有嫌疑，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，那你这个孩子根本你就要停课了，不能在这儿有怀疑，都不能让这孩子生活在这种怀疑的这个疑云里。然后你该怎么处理，再怎么处理呗。 但你这个就会引起就不稳定嘛，但是什么是更大的稳定，更长久的稳定，是你得解决了问题才是更长久的稳定。 甚至是不是说全国用这种塑胶跑道的，如果像刚才咱们罗列的这么多怀疑有问题的，你必须马上让他们铲了，还是孩子们都别先别在这儿上课啊，你不着急嘛，是吗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一些家长，哎，对孩子的自私那不叫自私啊，为什么送到国外去啊，有你没条件你只能在这儿啊，对吧？你有条件的那当然到更好的地方去了。 嗯，对啊，哎，我突然想君君喝完了那个 君君再给他咳两口，再咳两口， 不是要问你的谈好不要误会啊， 被你气的都要 科学了，怎么气那荣誉没有，这就是好多年前我们讲到移民问题嘛，我讲了一句话，当然也被很非常多的人骂哈，要说为什么给小孩移民呢？给他做一个好人的机会嘛，而且要给他一个安全生活的机会，对吧？其他的我留在这里，我做坏人也好，无赖的做坏人蛋，或者说生活不安全，没关系，我来扛，啊，你往外跑，给你一个不用说谎、不用受委屈、不用受羞辱、不用受安全威胁的机会啊，小孩你出去的。我碰到好多我这个年龄的朋友都是这种心态哈，赶快移民，赶快把小孩移民。当然这是不好的，我们应该贡献一下社会。说回来， 对，就是呼吸着这个毒跑道是吧？ 大家一起呼吸，就把那个毒分稀薄了嘛，稀薄的没有那么毒嘛。 特别是我们有时候，比如说你是在香港或者在其他地方的，你给孩子要就是去教育他，你教育他要学好中文，要怎么怎么样，是我们都在这样做。但是呢，你很担心将来说他要看到一些新闻，这样的新闻，你教他就怎么样来正确的认识这个国家，是吧？你怎么样告诉他这个是你值得爱的一个国家？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里面，如果不包含人身安全，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安全等等，你怎么叫人家去爱得起来？ 而且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有点觉得啊，咱们这个社会啊，时代的发展是不是都变得越来越自私了？包括一代一代的人，你看过去古代人老是想着为子孙谋的留点什么，打算点什么，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假想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下几代，他们当中的这个有识之士啊，如果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啊，写到咱们今时今刻的这代人呢、啊，会不会觉得咱们太孙子了？就是太自私了吧，你们把环境都污染了，把能挖的坟全挖了，把能开发的全开发了，给我们弄留下个什么东西啊？ 看谁来写了，这历史很好玩。因为我来写的话，我觉得也蛮多正面的可以写的。 比如说， 因为我经常跟一些香港的朋友说嘛，他们当然都看到都是很不好的啊，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说是啊，我完全同意。可是我们看到，我有时候在内地看到每个领域，不管是环保的、教育的各方面的领域，都有一些人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，第一个守住底线。啊，我知道这些不能做的。第二个， 付出代价跟风险，很冒险，去替自己争取，替别人争取。我就跟我香港的朋友说，坦白讲，我就不敢。我说我们在香港当然可以唱高调嘛，让环境比较相对啊，容许你去这样做，风险比较低。我说在那个这一个风险环境高的环境上面要这样做不简单啊，要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勇气跟智慧。我说我们就看到好多内地一群一群的朋友在不同的领域这样做， 大声疾呼， 或者说是 为民请命， 或者说很低调的做得很踏实的事。 对， 他不是去抢着去卖独跑道发财。我觉得那写那些人呢，我觉得就写出光明面。